你好，我是曲小英。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如何与设计师有效沟通。虽然产品经理和工程师之间的恩怨情仇是科技圈讨论的最多的话题，但实际上我刚入行时和设计师的关系是最有挑战、最让我头疼的。在和设计师交流这件事上，我花了很多精力，也得罪了不少设计师。痛定思痛，我总结出了一些可以和设计师高效沟通的方式，希望这些建议可以成为你和设计师们沟通的润滑剂。和设计师交流时，首先要意识到设计师的艺术家型人格。我刚入行时，有个设计师对我的意见很大，他认为我每天风风火火，节奏太快，让他感觉太紧张，工作压力太大。而我却觉得这个设计师慢慢悠悠，在很多根本不重要的小事上浪费了太多时间，影响了整个团队的进度。后来老板对我说，设计师是艺术家，艺术家都是完美型人格，他们在乎的是用户体验，而不是具体的数据指标提升了几个点，你要试着和他们换位思考。这句话点醒了我。之前我对设计师的方式和对工程师一样，简单粗暴，直戳要害，直接告诉他们我要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提升的是什么数据？增长的是什么指标？在这件事之后，我意识到，很多设计师并不在意具体的数字指标，在他们看来，提升了5%又怎样？这个按钮的配色有问题，看着别扭就绝对不可以用。其实，很多优秀的产品设计，大都源于设计师的艺术家型人格，这也就决定了设计师的角色在产品团队中不可或缺。因此，作为产品经理，时刻谨记设计师都是艺术家，实现和艺术家的高效沟通是非常重要的。然而，在和设计师沟通时的方式也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在我看来，和设计师新人老手打交道是很典型的两种不同方式。那么，跟设计师新人和设计师老手的沟通技巧有哪些呢？在一个产品团队，设计新人一般只负责产品具体的一个功能，产品经理要把产品要求甚至每部分做成什么样都写得一清二楚，这样设计新人才能把产品经理制定的产品计划、产品体验转化成具体的设计图。和设计师新人打交道时，需要注意以下三个问题：一，他们不具备产品思考能力，也不能从头设计一个产品，产品经理需要帮他们理清头绪，最快的方式就是直接告诉他们要做什么，让他们照着做。但是这样的问题是，设计新人总是需要成长，总是需要具备从头开始思考产品和体验的能力，所以你也需要给他们成长的空间。比如选取一部分时间不紧张的功能，让他们从头开始设计，然后积极地给他们反馈。二，如果不把产品功能的范围讲清楚，他们会抓不住重点。比如，明明一个按钮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他们会设计的过于复杂，导致工程师工期太长，设计了太多的功能。然而，这些功能我们都可以先不做，产品发布后，看市场的反应再决定需要增加哪些功能。所以，对设计师新人来说，产品经理应该尽量帮助他们弄清楚这版产品应该涵盖哪些功能，哪些功能现在是不必要的。这样的沟通最好在他们设计过程中进行，而不是等他们花了几个月设计了一堆功能之后，才发现大部分功能现在看来都是不必要的。三，他们估计工期的能力非常差。比如他预估一个星期可以完成这个功能，但在设计时总感觉哪里不够完美，哪里有需要增加一些功能，导致一个星期的设计工作却拖了好几个星期没能完成。所以对于新人来说，产品经理需要提前告诉他，这个设计一定要在一周之内完成，你可以在开始设计前先写一个设计场景列表，我可以帮你看看，咱们确定好列表内容后你再开始。相对于没有经验的设计师新人来说，老练的设计师可以设计范围很广的产品或者产品线。比如，他们可以设计一套从头到尾的用户体验，甚至设计一系列产品，或者完成公司全部产品的系统设计概览。设计老手可以解决模糊的产品问题，比如你告诉他， 我们得设计一个面对面加好友的新方法，它就会设计出具体的功能和应用场景，而无需特别强调用二维码加好友的方式。因此，设计老手在你的团队就意味着你无需把产品需求文档写得非常详细，比如不用具体说明按钮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但是你一定要写清楚产品要解决的问题、衡量成功的方式、第一版和第二版产品功能之间的路线图，这些内容适用于所有设计师。现在你已经了解了设计师的艺术家型人格，也知道了和不同风格设计师打交道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那现在我再给你分析一下设计师和产品经理发生矛盾的常见原因。第一，设计师喜欢连贯与和谐，产品经理却要考虑效率，需要分析具体场景下连贯性是不是重要。有一次我需要设计师重新设计所有的菜单列表，这个菜单列表涉及到三个场景，每个场景的样式都不一样，但只有一个场景的用户浏览量比较高。在设计师看来，需要统一这三个场景下菜单列表的样式，这需要花费很多的时间。而在我看来，不常用的两个菜单列表可以直接砍掉，根本不值得浪费时间。于是我试图用这个菜单列表在三个场景下的用户浏览量数据来说服设计师，结果他很生气，认为数据不能代表完美的用户体验。为此，我和设计师闹得很不愉快。后来，我针对三个菜单列表的样式需不需要统一的问题进行了用户调研。用户直接说，那两个场景我都不用，我不在乎他们的样式统不统一。我把用户反馈告诉设计师后，他就很痛快地采取了我的意见。从这件事中，我得到的启发是，作为产品经理，你要清楚设计师的完美型人格，他们往往更看重功能间的和谐连贯，所以你需要主动地思考他们敏感的点是什么。比如用户反馈往往比数字更能让他们幸福，以掌控产品的设计进度。第二，不同风格的设计师针对不同的项目，对产品经理的期待不一样。同一份产品需求文档，有的设计师认为功能描述太具体，限制了他们发挥的空间，有的设计师却认为不够具体。这是我刚做产品经理时感觉非常苦恼的一个问题。在和设计师打了多次交道后，我才明白了众口难调的原因以及怎么处理这种情况。在我看来，处理这种问题最直接最高效的方式是和你的设计师搞好关系，问问他们是喜欢文档中功能描述写得清楚些，还是只要给出策略性的建议就可以了。你可以在每个项目的文档中先写策略性的内容，然后对设计师说，这是咱们产品的策略和大致想法，你先看看有哪些部分不够清晰，我来写得更具体一些。只有多沟通才能更高效。第三，出于工期等原因，产品经理不得不砍掉设计师的完美设计蓝图中的一些功能。我们的一个产品计划用一周的时间设计，两周的时间开发，但是设计师灵感大发，从现在到未来设计了一大堆现在不必要的功能，因此我不得不砍掉设计图中的大部分功能。这时我就很直接地跟设计师说，你这个设计图中的功能太多了，我们现在只能实现里面的两个功能，其他几个功能的设计都要砍掉。结果设计师非常生气，觉得自己的完美设计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总结一下，作为产品经理，我在这里面踩了两个坑。第一，我应该在设计过程中多和他沟通，这样就可以避免他在不必要的功能上花费过多的时间。第二，我和他的沟通欠缺技巧，让他感觉自己的努力没有得到尊重。设计师的完美型人格往往会让他们的设计过于理想化，而且他们的自尊心和对自己作品的保护意识都比较强，所以一定要在设计中多沟通，而且沟通时要站在设计师的角度充分考虑。因此，如果是因为没有及时充分地和设计师沟通，导致他花了很多精力，做了很多不必要的功能，那在砍掉他的设计时，一定要注意沟通方式。你可以先感谢他考虑充分，完成了产品短期和长期的蓝图， 然后告诉他我们现在工期紧张，只能先完成其中两个功能，剩下的功能要等产品发布之后再实现了。现在我来给你总结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通过今天的文章，我希望告诉你和设计师沟通的有效方法。产品经理和设计师的很多冲突来源于不同的价值观。设计师是艺术家型人格，他们更在乎功能间设计的连贯性，对数字不是特别敏感。而产品经理大多雷厉风行，结果导向，所以二者自然就存在一些冲突。要解决这样的冲突，首先是要意识到设计师菜鸟和老手之间的区别。对于设计师菜鸟，要帮助他们弄清楚要解决的问题以及产品功能的范围，控制设计的工期长度，并提前告诉他们哪些功能不重要，可以先不设计。对于设计师老手，更多的是要给他们发挥的空间，但是同样要沟通清楚产品解决的问题以及成功指标。最后，我跟你分享了产品经理和设计师冲突的主要原因。设计师追求完美和谐，产品经理要和设计师多沟通，控制好他们的设计范围，帮助他们避免设计太大而导致无法按期开发的情况。需要砍设计时，更要注意方式方法。最后给你留一个思考题，你身边的设计师都有哪些特点？在和这些设计师沟通的过程中，你都踩过哪些坑？